常会用到的一些词汇，比如说简单的两个字呵呵包含了多少假意，简单的三个字一句怎么了包含了多少在意，一句你忙吧包含了多少委屈，一句我等你包含了多少心酸，一句算了吧包含了多少伤心，而一句那好吧又包含了多少不舍，一句我一直在却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温暖。有的时候结束是一分钟的事情，但是珍惜却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你说对吗？ OK，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，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还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。

我们每一天的努力只是为了更接近自己的目标，尽管这种努力看似微乎其微，但是时间会告诉你，没有这种努力就不能会有成功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。 LA 的夜像 Tokyo 的街，拨了电话你的房内没有人接，煮一夜咖啡为你倒了一杯，白天黑夜你去找谁我也没睡，孤枕难眠是地球时差在作祟，还是我特别，你说你活在多累，我的心就飘雪，追逐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能挣脱离别，想你爱与花美，让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，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，看着你单飞飞出我的视线，你会告别好几度，你头也不回，日以继夜想念又在夜里作祟，我无言相对，樱花在风中翻飞，我给别爱你的拒绝，别是爱感像樱花般飘坠，却刹那的完美向你擦肩而过，我的泪对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难挣脱离别，想你爱与花美，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去了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应该感觉